PM， 北京 time。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今天是大年的初四，同学们知道吗？在我们民间，初四呢还有一个叫法。那么如果同学不知道的话呢，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就跟同学们说一说初四的另外一个叫法以及它的文化背景。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初四呢是我们传统当中相当吉利的这一天，这一天呢被称为阳日。哎，这个答案揭晓了哈，叫阳日。那么这个阳啊，不是太阳的阳，而是这个山阳的那个阳哈，叫做阳日。其实呢也可以翻译成山阳的日子。为什么呢？因为山阳是中国文化中幸运的象征。好，那么这句话可以翻译成英文如何来翻哈。那么初四哈，那么说按照英语的数这个顺序的话呢 The fourth day 哈，第四个天 The fourth day of Chinese New Year is an 幸运这个词出现了。这个词呢有一定的小小的难度哈，那么 Peter 老师呢把这个词给大家念出来，同时呢把它的拼写给大家说一下，叫做 auspicious day。 auspicious day 它的拼写是呢 auspicious，哎，叫 auspicious day。 那么这个词啊可以用在很多的中国的一些传统的节日当中，比如说新人结婚，那么要选择一个良辰吉日，那么这个词呢就可以用在这种场合，表示非常幸运的这个意思。那么如果同学觉得这个词有一定难度的话呢，也可以选一个 lucky， 但是 lucky 它的含义啊，它的力度呢远远不及这个 auspicious 这个词呢更加充满一个文化的味道。所以同学们记一下这个单词 auspicious 啊 ，auspicious day 这个拼写给大家再说一遍 auspicious auspicious day。 那么这一天也叫做阳日， this day is called 阳日哈，阳日 the day of。 那么这个阳啊，大家不要用那个 sheep 这个词，而用这个山羊哈，因为这个 sheep 应该是那种绵羊哈。那么今天是一个山羊，叫做 goat G-O-A-T goat goat。 同时啊，它是我们中华文化中非常幸运的一个象征。 And the goat is a 象征哈。那么这个词我们在几期节目当中跟大家都已经说过了哈，大家想一想是哪个词啊，象征是 symbol symbol。 今天我们又强调了一遍 S-Y-M-B-O-L symbol， 幸运 of good luck。Good luck in Chinese culture， 在中国文化当中哈，文化当中是一个非常幸运的那么一个动物哈，叫做这个山羊，叫做 goat。 初四呢是一个羊日哈，那么山羊的日子呢，那么初四呢也是迎接灶王爷和其他一些财神以及呢其他神仙的日子哈，那么是很多神仙呢聚到一起哈，下凡人间的日子，所以呢也是非常喜庆的一个日子吧。那么人们呢一般都待在家里面准备大量的水果啊，同时呢烧香和点燃一些蜡烛来欢迎这些神仙。当然了，他们来呢你不能说不准备任何的礼物啊，那么其中要准备一些贡品，那么这些贡品呢包括我们叫这个山羊和一些鲤鱼啊。那么看看这句话，同时也是迎接一些神仙的日子，那么 the fourth day of the Chinese New Year啊，第四天 is the day 啊，是那个日子哈。注意一下这个英文的表达的习惯哈，这一天是一个日子，然后后面跟一个动词的不定式 to welcome 啊，欢迎 the kitchen god， kitchen god 是厨房的神仙哈。那么翻译成 中文呢就是灶王爷哈，他负责这个厨房这一摊事儿哈，叫做 Kitchen God。同时呢还有财神爷，叫做 The God of Fortune。The God of Fortune, 哈，把这个财这个词给大家说一下 ,F-O-R-T-U-N-E, Fortune, The God of Fortune, and other gods, 还有其他的一些神仙哈，那么这些神仙呢就不一一列举了哈，很多的神仙。那么家人应该待在一起不出门， Family should stay at home, 啊，待在家里面 to prepare a lot of fruits, 很多的水果哈，准备这个词大家想一想 prepare, 然后呢要烧香，这里面这个烧啊这个词比较容易叫 burn, 燃烧，后面这个香我们看看怎么来说，叫 incense, 它的拼写呢是 I-N-C-E-N-S-E, 合到一起呢 burn incense, 以及呢点燃这些蜡烛 light, 点燃这个动词大家呢注意一下，这个 light 它不是光线的意思了，它的词性发生了变化，从这个 light 名词呢变成了动词，表示说点燃这个 candle, 啊，蜡烛来 welcome the gods, 欢迎这些神仙们。同时啊又一个词叫做一些祭品啊或者一些贡品啊，叫 sacrifice, 那么这个词啊大家希望能够记下来，因为呢往往讲到一些古代的传说呀或者说一些古代的故事的时候呢，那么这些祭品啊或者是贡品这个词呢会经常出现，这个词呢希望大家能够记下来，它的拼写是呢 sacrifice,S-A-C-R-I-F-I-C-E, 它的发音是呢 sacrifice, 同时呢它是一个复数形式，叫 the sacrifices are provided to the god of fortune, 那么包括呢 including goat, 啊这个山羊 and carp, 啊两个动物 goat and carp, 那么看看在新年的第四天，我们也叫做初四呢，我们家人应该做哪些事情呢？初四这一天呢，一般呢，老百姓终于可以打扫自己的房子了，因为可能有一些我们说禁忌吧，在新年的头几天是最好呢不要打扫房间，那么初四是可以了。另外呢，他们把所有的垃圾都收集到一个地方，然后呢把它们扔掉，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文化背景在里面，因为扔掉这些垃圾就意味着扔掉了今年所有的坏运气和呢我们说贫穷。另外呢在中国北方的一些农村地区啊，人们会点燃一根棍子，同时啊把这个燃烧的棍子扔到河里，再用水啊给它浇灭，这表明啊家庭啊这个家庭在一年内呢不会发生任何火灾，所以呢大家有很多的方式呢来呢比如说祝福新的一年，然后呢避免一些不好事情的发生。好，那么看看第四天也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呢？ On the fourth day of Chinese New Year, families can finally clean their houses. 这里面终于可以干某件事情， finally clean their houses. 他们收集 they collect all the rubbish.收集 all the rubbish to one place and throw them all. 啊，两个动词，一个是 collect, 收集，另外呢 throw 这个词给他们扔掉。Which means that they throw away, 扔掉 all the bad luck, 一些不好的运气 and poverty of this year. 那么今天学到另外一个有些难度的词叫 poverty, P-O-V-E-R-T-Y,Poverty of this year, 贫穷的意思。And in some rural areas in North China, 对不对？用的是 rural 这个词 ,R-U-R-A-L, 表示农村。那么大家想到农村这个词往往会想到叫 countryside, 没有问题，但是它是一个名词。如果想用形容词的话呢最好用这个 rural 这个词 ,R-U-R-A-L, 表示农村的地区。In North China, people will light a fire, on a stick, 在一个棍子上呢点燃火哈，把火点上 and throw the stick, 把这个棍子 into the river to put off the fire. 那么今天学到了一个非常实用的词组叫 put off the fire, 表示把火呢给它扑灭哈，把火给它扑灭 put off. This shows that there will not be any fire disaster in this family in the whole year, 啊，那么在这一年里面不会发生任何的火灾，这里面又有一个词叫灾难 disaster, D-I-S-A-S-T-E-R, 啊，这个灾难，那么火灾呢叫 fire disaster. 好，那么同时呢，初四呢，还是说呢，商店关门的最后一天，因为我们知道在春节期间呢，很多的商店呢会关门啊。那么说初四呢是最后一天，那么在这天之后，午夜之后啊，理论上讲呢，所有的生意啊都应该会正常的营业了。This day is the last day that shops are closed after the midnight of this day. 啊，午夜之后 ，all businesses will return to normal.Will return 返回到一个 normal 正常的一个状态。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The fourth day of Chinese New Year is an auspicious day. This day is called 阳日 the day of goat, and the goat is a symbol of good luck in Chinese culture.The fourth day of Chinese New Year is a day to welcome the kitchen god, the god of fortune, and other gods. Families should stay at home to prepare a lot of fruits, burn incense, and light candles to welcome the gods. The sacrifices provided to the god of fortune should include gold and carp.On the fourth day of the Chinese New Year, families can finally clean their houses. They collect all the rubbish to one place and throw them all, which means that they threw away all the bad luck and possible poverty of this year. In some rural areas in North China, people will light a fire on a stick and throw the stick into a river to put off the fire. This shows that there will not be any fire disaster in this family in the whole year. This day is the last day thatShops are closed. After midnight of this day, all businesses will return to normal. 那么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那么今天我们请来了两位同学，一位呢叫吴成赫同学，另外一位是刘浩然同学，他们分别给我们带来两段朗诵。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那么首先我们将听到的呢，来自于新源里四小的吴成赫同学给我们带来的压岁钱。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源里第四小学六年级的吴成赫，今天我给大家讲讲压岁钱的由来，一个传承千年的传统，一份童年最珍贵的记忆，压岁钱文化，一个古老而又特殊的华夏文明符号。关于压岁钱的起源，有这样一个传说，很早以前，有种叫岁的小妖怪，喜欢除夕深夜出来，用手抚摸睡得正香的孩子的头，到了第二天，孩子就会头疼发热，哭闹不断，为了防止岁捣乱，有小孩的人家都不敢睡觉，只好将灯点到天亮，称守岁。有户人家夫妇俩50多岁才生了一个宝贝儿子，可他们不知道这个孩子已经被岁盯上了。幸好八仙过路此地，算到了这家孩子有难了，于是变成8枚铜钱守在小孩身边。孩子入睡后，夫妇俩用红纸把铜钱一包，放在孩子枕头旁边，并吹灭灯上了床。半夜睡出来，见枕边发出道道金光，吓得慌忙逃命而去。次日，老夫妻把用红纸包铜钱的事告诉了左邻右舍，大家便开始按照八仙变化铜钱的样子铸制特殊的钱币，逐渐就演变为压岁钱。因为岁和岁同音，于是压岁钱又变成了压岁钱。民间开始有了给孩子们发压岁钱的习俗。在压岁钱刚刚出现的时候，是一种特殊的钱币，在市面上不流通，也只是贵族可以铸造的。到了宋元以后，春节被定为正月初一，压岁钱正式在全国范围内成为了一种春节习俗。春节给孩子们发压岁钱的习俗就演变成长者给晚辈发压岁钱，但是压岁钱形象各种各样，与市面上的货币有很大差别。譬如明清，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比唐宋有所下降，没有太多钱去铸造特制的压岁钱，就用红线将普通钱币穿起来，当作压岁钱送给孩子们，同时表达祈福的意义。民国时期，压岁钱的影响范围空前扩大，它走出了国门， 全球的华人都开始给自己的孩子发压岁钱。当下我们在呼唤传统文化的回归，压岁钱的习俗更应该传承下去。 那么接下来的呢，是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的刘浩然同学，他给我们带来的呢是春节民俗。 大家好，我叫刘浩然，来自三里河第三小学四年级。今天我来给大家讲一下春节的习俗。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一个传统节日，它超过其他众多民俗节日，号称百节之首。春节对中国人而言意义非凡，年节虽定在农历正月初一，但年节的活动却并不止于正月初一这一天。春节的习俗丰富多彩，而且极具特色。进入腊月，年味渐浓，吃过腊八粥，家家开始忙年贴对联办年货。从腊月二十三小年起，扫房淋浴炖肉，准备年节器具，每一天都有特定习俗。所有这些活动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辞旧迎新。人们以盛大的仪式和热情迎接新年，迎接春天。腊月二十三祭灶是一项在中国民间影响很大、流传极广的习俗。旧时差不多家家灶间都设有灶王爷神位，至尊神负责管理各家的灶火，被作为一家的保护神而受到崇拜。除夕这天，全家人要从四面八方赶到长辈家，齐聚一堂，准备各种美食，吃年夜饭，一起整晚宴娱乐，共同等待零点的到来，为家人折服，通宵守夜，象征着把一切邪瘟病疫兆口驱走，期待着新的一年吉祥如意。新年的初一，人们都早早起来，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打扮得整整齐齐，出门去走亲访友，互相拜年，庆祝来年大吉大利。拜年时，晚辈要先给长辈拜年，祝长辈人长寿安康，长辈可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亲友相聚一定要说吉利话，礼品选择要适当，不失礼数。春节的习俗多种多样，充分显示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多彩。春节的魅力是中国的魅力，东方的魅力，也是世界文明的魅力。中国的春天是对世界文明的一种贡献，是送给全人类的一份厚礼。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以上两位同学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有关新年的这些故事。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非常感兴趣，同时呢你在朗诵、配音、演讲等方面有一定才艺的话呢，非常欢迎大家把作品呢发给我们。那么呢大家有机会呢能够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ES 未来星，或者呢北京外语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好，那么接下来就用今天的第三个内容，英语绘本故事。那么今天 Jason 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故事的题目是 Flip Flop，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 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Flip Flop.那么今天这次老师要给大家讲一个新的故事，故事的名字是 Tita Tita 人字拖儿。Two little girls go to the beach. They are so excited that they don't know what should they choose to play. 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有两个女孩来到沙滩上玩，她们太兴奋了，以至于她们都不知道应该去选择什么去玩了。那么在故事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Flip Flop. Tita, tita, 人字拖。Flip Flop. We can't decide. Swim in the pool or chase the tide. Tick tack, tick tack. 哎呀，好纠结呀。我们真的不能做决定。我们是在游泳池里面游泳，还是去海边踏浪呢？Wow, swimming pool. 哈哈，他们的选择是游泳池。Do cannonballs or ride the float? 那像炮弹一样跳进水池里面吗？啊，还是我们骑在漂浮板上来做漂浮游戏呢？ Fish from the dock or sail the boat? 是在岸边去钓鱼，还是我们一起去坐船玩呢？Where is the girl with the white coat? 穿白色衣服的小女孩在哪儿呢? That's right. The girl is on the dock, and the girl is fishing now. 现在这个小女孩正在码头岸边上，然后她正在钓鱼呢。Where is the girl with the life jacket? 那么穿着救生衣的女孩现在在哪儿呢? She is in the boat. 她现在正在船上呢。Flip flop. What should we do?Check out the fair or try the zoo. 踢踏踢踏人字拖，好纠结呀。那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是我们应该去赶集，还是我们应该去动物园呢？ Ride the coaster or win a prize. 他们选择来到游乐场，那他们是应该去坐过山车呢，还是去玩可以赢奖品的游戏呢？Watch fireworks or fireflies? 他们是去看烟花秀呢，还是去看萤火虫呢？ We don't know. We flip, we flop. 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纠结来纠结去。Lick ice cream cone or frozen pop? 我们是去吃一颗冰淇淋圆筒，还是去吃刨冰呢？又纠结了。Help wash the car or swing and doze. 我们是去帮爸爸洗车，还是去在吊篮上一起打个盹呢？ Sip from a straw or garden hose. 我们是用吸管喝饮料呢，还是在花园里面拿起水管一起解解渴呢？ Wear flip flops or toss the shoes.我们是去穿人字拖，还是干脆把鞋都脱掉？ What should we do?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Two bare feet are what we choose. 哈哈，原来光着两只脚就是我们最后的决定。棒！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今天我们读了一本关于小女孩们不知道该玩什么，举棋不定的故事。他们一起来到了沙滩上玩，他们太兴奋了，以至于他们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去选择了。所以他们又想去看烟花表演，又想去看萤火虫，又想钓鱼，又想坐在船上玩。那怎么办呢？纠结来纠结去，最后他们还是抛开了担忧，他们学会了自己做决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是长大的一种表现，那么自己做决定也是独立的一种表现。那请问问爸爸妈妈，有哪些事情是你自己可以做决定的？真棒，你变得越来越独立咯。哈哈 Thank you. Please read the story again and answer these questions. 好了，现在请大家再读一遍这个故事，然后回答如下的问题。 Question number one. What kind of shoes do they wear?他们穿了哪一种鞋呢？踢踏踢踏，人字拖。Question number two.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swimming pool? Do you like it? 那请问大家，你曾经去过游泳池吗？你喜欢它吗？为什么呢？ Question number three. What do they choose in the end? 那么在故事的最后，他们的选择是什么呢？two bare feet, 光着两只脚丫儿。请回答出这些问题好吗？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小鬼当家，再见。